张国老到成都来，因为最近成都府蜀天英雄馆要开英雄大会，那么张国也来凑热闹来了。老头啊也是有意的到这来看看李白，因为燕飞来告诉他最近李白就到成都，你到那儿看看他的武功，不行的话你指点指点他。那么张果就到了周天远的家，他跟周天远的关系也是相当的好，周天远的老伴儿就把最近所发生的情况跟张果说了。李白也来了，不过呢他们到仁寿县去了，仁寿县出了大案呐、啊，那儿有采货贼，结果马守义受伤了，他们前去抓贼去了。张果一想，我也凑凑热闹吧。老头啊实际就想看看李白，他觉得李建成太子唯一的血脉玄孙，看看李白什么样，也是燕飞来之托。就这么的晚间来到仁寿县的城外，突然发现前边狂奔两个人呢。前边的人拼命的跑，后边的紧追。张果是干什么的？那江湖当中多少年了，一眼就明白了，前边这人肯定不是好人，后边这个人在抓他。行了，帮帮忙吧，万一抓着个采货贼呢？结果他一努嘴，他那千里追风特出来了，不用他动手，说老头张果这驴，哎呀各位啊，这驴可相当了不得啊，让老头给训练的闪展腾挪，挨帮挤靠，踢打搂甩蹬全都会，那整个一套驴拳堪称一绝，一般人你还捂着不过他呢。训练的是这个，咱不神话，你看这马戏团里把那狮子老虎训练的都什么样，再野生的吧，是不是、啊、何况驴虎。结果恰巧遇到李白，就把这采货贼给抓住了。那么张果呢和李白见面了，老头说明了来历。李白啊，你师父告诉我啊，见着你要多亲多近，周天元也在城里呢吧，马守义我也认识，走带我进城。这就来到马守义的家。那现在这个店房这档事儿大获全胜，李白抓住了一个，周天远、杜大盼他们抓住了一个，来两个采货贼一个也没跑了。现在这一股烟无奈这个高兴啊，怎么样，我的计策是相当的好吧，这叫一计擒双贼。他这一高兴，边上那白面小老西子也跟着高兴。嗯，那是啊，为什么抓住这个贼呀、啊？啊，抓住这个贼，这个贼奔谁来的？不就是我长得漂亮吗？就是俺陕西人长得漂亮，所以这个贼奔俺来了。没想到俺是一个美男子啊！行行行行，你别夸你了，你可当初把你吓那个熊样啊！大伙有说有笑的。聚集在马守义的家中，这周天元、杜大盼一看连张果这样的老前辈都来了，上前是纷纷见礼呀、啊。那么抓住这两个采货贼，五花大绑在地上扔着呢，把他那蒙面纱撕掉了，低头一看，这两小子二十来岁，一个是五官挪威，满脸横肉，一个长得是眯缝着眼睛，小蒜头鼻子，怎么问就是不言语，也不报什么武术门派，也不报姓什么叫什么。大伙儿一琢磨，这怎么办呢？咱别问了，直接交给官府吧。因为是仁寿县县的老爷求马守义帮这个忙， 咱们要是私设公堂，连打带喊的，那不行。所以啊，这马守义带领众群雄，马守义现在伤已经消肿了，打到肩头上了，啊，不耽误走道，这来到了县大堂，大清早上来的，昨天抓了一夜嘛。乔县太啊，乐坏了。马守义挨个给介绍，这些英雄豪杰，啊，帮助我们抓住了这两个采货贼。县大老爷，你问，哎，为什么在本地作案？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，不过呢，可能还有个漏网之鱼，我们碰着他，一定把他抓到。这乔老爷就升坐大堂，问这俩小子，怎么问？不吱声，打板子，不言语。他练武能挺啊，弄得乔县太直没主意。上边这案子催得还紧，怎么办呢？二次到马守义的家，这时节李白等人呐都要走了，赶紧回成都，抓住俩了，剩那一个就马守义，将来再抓吧。县太爷来了，求马守义，也求这周天远和杜大潘，他们是武林当中的人物，本县太动用的大刑，可是没招，问不出来什么。哎，大伙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啊，这时无奈一股烟眨着眼睛，哎，县太老爷，哎，要你问不出来，我问，你看怎么样？ 可以呀、啊， 我就在你大堂上问，行不行？ 可以， 只要能问出来，贼的来龙去脉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作案动机，就可以了。本县太多谢。 好了，我来。 这无奈还没坐过大堂呢，他跑大堂上去，在这个县的老爷的椅子边上搭了一偏座。 我说，你们哥俩要明白事儿的啊，就招了；要不明白，你可知道，我一股烟无奈，可饶不了你们俩。我动用这个刑法，是天上难找，地上难寻，让你生不如死，一辈子忘不了。明白吗？如果招了，免受皮肉之苦。俩小子不吱声。这时候无奈乐了，哎，好，你不吱声吗？抬进来，一挥手啊，外边小老西子白面抬进一个大花筐来，严严实实的，外边用布包子。就听这筐里头滋啦乱叫，也说不上啥玩意儿。哪人呢？这衙役这回都得听无奈的。 吴英雄， 把这俩小裤腿脚都绑上，绑好了啊，这袖筒都绑好了。这筐里没别的，打开看看。这一打开呀、啊，把衙役脸吓绿了。这里边有蛤蟆，大概有40多个蛤蟆，还有30多个耗子，滋哇滋哇，这蛤蟆和耗子在这一起，哎呀，直叫唤。就把这耗子和这蛤蟆塞这俩小子裤裆里边去，啊，塞完之后把裤带给他扎上。这叫什么？知道吧？这叫耗子蛤蟆大合唱，就在他这里边开始唱，是连咬带蹦，连蹦带跳，明白吗？大伙一听都乐了，无奈一瞪眼珠子，乐什么呢？啊，有什么好乐的？这个是千古难寻的一种刑法，这有什么可乐的？那抗战神剧里边还有裤裆里藏地雷呢，我这算什么呢？那年没这词儿，各位啊。反正总而言之啊，这无奈也说不上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来。没到大堂之前，他告诉这小老西子白面，找这些东西要往这俩小子裤裆塞，把这俩小子吓得脸都绿了，这受得了吗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说无奈无奈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个天杀的，招不招吧？扎上， 把裤腿脚扎上，准备往里塞。这就有衙役过来，用块布包住手，抓这个老鼠、蛤蟆啊，就准备往裤裆里扔。你这受得了吗？这玩意儿扔到裤裆里头，说不上产生什么后果。你说连蹦带咬带跳带撕啊，那耗子那个牙特别尖。哎呀，我们招，我们招，我们招，我们招。最后招了，这一招啊，无奈眨着眼睛，还吓了一跳。他们共计是三人，号称为双峰岭三小。离此不远，双峰岭有个铁头寺，有个大和尚法环。这法环练的是金龙罩铁布衫呢。他教了三个徒弟，大徒弟小蜜蜂何小杰。何小杰谁呀？就是那圣手金鹰何远泰的儿子。这小子不是跟那马守义的姑娘马金花不订了婚了吗？退亲。哎，就这何小杰。老二叫蓝蝴蝶盛小杰，老三叫红蜻蜓骆小龙。他们三人号称为双峰岭三小，什么坏事都干，打瞎了骂哑巴，弯瘸坟，踹寡妇门，干出那种事儿来呀，都让人切齿啊。这个法环这和尚啊，乃是万圣堂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瑞达的掌门大弟子。这和尚不怎么地，基本上就是花和尚，逮什么吃什么，见着女的长头发能追出四十里去，什么坏事都干，仰仗着一身武功，连他师傅都管不了他。那么这三小啊，是这小子教出来的。那有师傅就有那徒弟呀、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。三小一看师傅都这样，嘿嘿，这哥仨呀，可就在这仁寿县可就闹上了，是先奸后杀，才华盗领。这何小杰为啥要退婚呢？他听说了马守义那姑娘长得奇丑无比，我能娶这样老婆吗？逼他父亲退婚，最后到底把婚退了。那么由于乔县太找马守义帮忙抓这三名采蒲贼，马守义抓的过程中，这三小把马守义给伤了，刀横在马守义脖子上，打伤之后想把马守义宰了。可何小杰一看，嘿，不管怎么说啊，哎呀，小时候你还抱过我呢，你姑娘嫁给我，我退婚了，你跟我爹磕头的，你要不是马守义，我非把你宰了。这刀就没落下去，把马守义给放了。那么今天盛小杰、骆小龙两个人大堂上一招来龙去脉，还有个漏网之鱼，就是何小杰。无奈一听，行了，把口供都录下，就把这些口供交给了乔县太。乔县太看完了之后非常高兴。那么无奈回来见李白等人，由头到尾把大堂的事儿一说，李白呀、啊、点点头，那无论如何要把这何小杰给抓住，斩草除根呢，咱不能留个后患走啊。大伙都把头探过来了，太白呀、啊、怎么抓住他？因为李太白这个身份特殊，大伙现在已经明白一点了，特别是张果来基本上跟这周天远还有杜大盼都说清楚了，这是燕飞来的徒弟，最主要的是李建成的玄孙呢、啊、另外李白写那些诗词为人做事大伙都跳大拇哥，周天远和杜大盼都是心怀坦荡的人，一想我们扶持一下这个年轻人，就有什么事儿都问李白，就是以李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组织了，这是捧李白。你别看你李白经验阅历不足，但有一点我们大伙捧你啊，这叫捧腕嘛。李白眨着眼睛，盛小杰和骆小龙被抓，何小杰焉能作弊上官，不管呢， 另外，有其师必有其徒，他这个师傅法环也是个不怎么样的和尚。法环徒弟被抓，肯定这个妖和尚会出现，干脆一网打尽。 对， 无奈啊，首先举手，师叔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盛小杰、骆小龙被抓，对不？那和尚不能不管。一，今天晚上备不住要劫牢反狱。第二，师叔，您看我有个主意怎么样？说吧。告诉那乔县太，把这盛小杰、骆小龙砸入慕容秋车，就说往成都府送。寺外咱们造谣，什么叫造谣啊？就是喊出口号去。 哎，对对对对。 然后就惊动法环或者何小杰，他们势必带领人呢砸慕容接囚车。所以这时候咱们两下这么一碰上，就怕会不着亲家，就一网把他们打尽。好主意。这第二天就跟这乔县太把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，把个乔县太感激的基本上涕泪横流啊。怎么说呢？上司一再的督促这个案子，有这么几个侠剑客帮忙，抓住了两个了，啊，还要逮那个，能不感激吗？就设了这么一计，好，就把这盛小杰、骆小龙装到慕容囚车里边，搁衙役拿着锣，四外喊：“百姓们，天下太平了！作案的两个贼抓住了，马上劫往成都。”咚咚，宣传了一天。第二天带领30名衙役，这就够奔成都。这30名衙役当中，像金刀手张勇、银刀手李治、小霸王韩刚、一股烟无奈，还有那白面，他们都化妆成衙役当差的，混在这些衙役当中。那么李白还有杜大盼、周天远以及张果老剑客暗中跟随，势必要把后边这个罪魁恶首绳之以法。这囚车就在北门出来了，往前走。哎呀，这无奈啊，边走边四外撒嘛，这怎么还不来人呢？这怎么还没来人救他们呢？这贼手怎么还不出来呢？这外围李白等人悄悄跟随呀、啊。出城8里地，前边有片林子，哎，就是李白抓骆小龙的那个地方。也就是在这片林子前边，李白遇到张果，就到这林子前边了。无奈还没等反应过来，里边响了一声响箭，滋儿，这信号弹一样啊！哎呀，无奈睁眼睛一看，就看着林子里边，哗，整整齐齐出来40几位，威手一人，晃晃荡荡。无奈不看环子把柳，一看是大吃一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

诗酒剑仙李太白，奔腾不息的幻想，狂妄不羁的性格，石破天惊的转折，以酒为伴，以剑为友，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。 长篇历史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，咱们上文书啊说的李白等人定计，抓住了这蓝蝴蝶、盛小杰、红蜻蜓、骆小龙，还有个漏网之鱼，谁呀？小蜜蜂何小杰，也得把他抓住。何小杰的身背后是双方陵铁头寺的法环僧人，这法环还有个师弟叫法信，人送外号叫铁掌僧。这俩和尚啊，以这出家人的名义，那是罄竹难书啊，坏事干绝了，交出这么三个徒弟来，为非作歹，他们是狼狈为奸。这采花盗柳这三小，在外边干坏事，弄了钱，弄了女人，还提供给他师傅，这个关系，哎呀，太可恶了。现在得抓住何小杰，趁势就把这法环和法信这两名僧人也得把他端掉，铲去毒瘤啊。就这样，大伙定了一计，押着盛小杰、骆小龙说够奔成都，移交给官府。哎，就等这鱼上钩，还真就来了，就等着他们砸木龙接球车来，群雄好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就走到了北城林呢。囚车刚到这儿，李白呀、啊、万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，小的溜四十多号。为首一个胖大和尚，这四十多号全是出家的，一个个都拿了兵刃。哎呀，李白心里头啊就琢磨，一个出家之人不遵守法纪，为非作歹，打着出家人的旗号干尽了坏事，这比恶人还恶呢。所以李白这心里的气就来了。来这是谁呢？不是法环，不是那大当家的，是铁头寺的法信，铁掌僧。这法信身高有九尺开外，大脑袋，光头顶，瘦的戒疤，穿了黄色的僧袍，手拿了方便连环铲的，用掌一抖，这铲当当当当当当当直响。边上站一个小蜜蜂何小杰，这小子二当当岁，长得油头粉面的，穿一身武术着装，手里拿着兵刃，在那直晃。他们真是来砸这木龙囚车的，因为盛小杰、骆小龙一被抓，何小杰感觉自己无能为力，就跑到了双峰岭铁头寺。这大和尚法环没在家，上外云游去了。说是云游去了，实际啊踩点儿去了，看在哪儿下手好干坏事儿。二当家的铁掌僧法信在家呢。何小杰就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，万望师叔帮忙，得把我那两位师弟救出来，也是您图侄啊。师叔啊，您要是把他救出来，嘿嘿，那城里头我发现了好几个漂亮妞，一定给师叔弄来。弥陀佛，铁掌僧啊带领众僧徒来的，他这铁头寺啊里边出家人不少，个个都坏蛋，整个就一犯罪集团，暗中净干坏事，是以这出家人的名义，没干过好事。就这样在北城林这儿拦住了囚车。李白心里头这个气擦擦把烟就拉出来，一纵身就出来了。李白心中暗想，你出家人 明火执仗的，啊，上有王法，下有王章律条啊，青天白日，就这么干坏事儿。就看这法信呐、啊，大和尚咧嘴一乐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尔等明白事当，将人犯交于我等，要不然，筛家可就不客气了。这和尚有点二，怎么说二呢？你打听打听，你跟这何小杰仔细问问啊，为什么这盛小杰、骆小龙被抓？谁抓的？啊，来了多少高手？他没问，他可不知道这里边有杜大盼、蜀天侠，还有铁面号手赤胆侠周天元、金刀手张勇、银刀手李治、小霸王韩刚，一股烟无奈，小老西子白面白大清，特别李白，那更不让人。最主要的还有那位老剑客爷张果。别看骑的小白毛驴，这叫千里一字追风特，俩眼睛看着这法信呢，都要为民除害了。这和尚咧大嘴，嗯，交给我们还则罢了，不交给我等，他以为这些人都是衙役呢，我要你们的命，你说他不二吗？李白用剑尖点指，嗨，你出家人不守清规戒律，却干如此残害百姓之事，拿命来！那还用多说吗？早已经了解他了，就在这盛小杰、骆小龙的嘴里头，已经了解了法信的所作所为，还有这法环，所以不用多说旁的，这就打起来了，哗！你别看铁头寺啊，来这和尚多，哪招架得住这些人这顿揍啊？别的不说，就说张果那头驴，牵着一字追风特，这毛驴可来劲儿了。平常主人训练他，闪展腾挪、挨帮挤靠、摸爬打滚踢，练了好多绝技，没参加过大的战斗，这家伙干到人群里边去，见到这些和尚，这小猫驴可撂开撅子了，这驴拳可就使圆了，叮叮当当，噼啪啪嚓，叮当当，他踢倒十来多个，踢到那些和尚的胯过骨上，都踢出来骨头坏死了。李白是跟法信打在一起，李白也狠了点，噗噗，这一剑抹过去，来了个剃龙珠，把法信俩耳朵给削去了。哎呀，这时那无奈乐了，哎嘿嘿嘿，我师叔一下山一出世啊，一剑削双手，剑扫贺天川，嘿嘿嘿，我师叔这剑专门往脑袋上整，这回把和尚给剃了，俩耳朵没了。哎呀，法信一捂脑袋，李白趟着一脚，这边张勇、李治上去把和尚给绑上，说那边呢，那边杜大盼、周天元等人一阵掩杀，这些和尚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抓了20多号，这都绑不上了，又押回城里，这是个大案呢、啊。那乔县太呀、啊，乐得嘴都合不上了，拉住李白等人的手，你们为我们除去一大害。这个铁头寺盘踞在我县境内，早都已经掌握他的证据，欺男霸女，以这出家人的名义骗色骗财，没有他们不干的坏事，多多感谢众位豪杰。这乔县太给大家摆上酒宴庆功，特意把马守义请过来，深深还鞠一躬，你是我一方的英雄好汉的， 保了我县的平安。马大侠呀，多多感谢。马守义呢，也客气了一番。哎，众群雄回到了马守义的家。这时候啊，这周天远看出一个事儿来，咱们来个喜上加喜就完了。什么喜上加喜呢？第一个，在这仁寿县铲去了这法信还有何小杰这三小，大快人心的。第二个，你看那马金花没，就马守义那女儿和那小老西子白面，俩人眉来眼去的。哎，老剑可不能说眉来眼去啊，那意思他有情他有意的，干脆咱们给他定亲就完了，将来两个人结为连理。这一谈一唠，马守义同意，那得问问女儿啊。马金花啊，一开始假装不同意，那哪能行啊，啊，那哪能行啊，我怎么能嫁人呢，是不是，我还得在家待几年呢，哎，我还得孝顺我父母呢，那啥前成婚呢。后边这句啊，无奈乐了，哎，你看着急了不是，哎，在这仁寿县给这白面和马金花定了亲事。不过李白啊也感觉出来了，这件事儿不能算完。铁头寺抓着这些和尚在这大牢里边，那铁头寺那大当家的铁头僧法环还没回来呢，这事儿能完吗？不过成都的事儿马上要开始了，八方侠剑英雄会，人家武馆召集这么大一个盛事，李白来到成都就是为了参加这件事儿，所以不能不走。临走的时候跟马守义说，一过些日子您选日子让白面和马金花成婚我们再来，第二你密切注意着铁头寺的动向，怕这铁头僧法环卷土重来，因为现在这些囚犯都在县的大牢里边压着呢，万一这个铁头僧组织人劫牢反狱，事儿就大了，你马上派人给我们送信，我们一定要把这毒瘤彻底斩去。马守义点头。就这样，李白等人有点仁寿县回到成都，就到了周天远的家。那么张果没来，老头啊在仁寿县这儿就走了。他跟李白说，李白啊，小老见你非常高兴啊，我呀还得回老家办趟事儿，马上再回来，你在江湖上好好闯荡，凭你的武功剑术和你聪明绝顶的智慧以及你的文采，你那些诗词啊我已经都看了，太棒了，小老儿才疏学浅，哪日定向你讨教。哎呦前辈，您说这话可过了，我李白可没那么大的本领，哎，不必过谦吧。啊，哎呀，张果心里头想啊，你是帝王的血脉啊，聪明不过帝王家呀，李白那是李建成太子的玄孙呢，只不过这个身份不能公开，因为当年有玄武门政变那一幕，李世民巧取豪夺，费尽手段把太子给杀了，把齐王李元吉也给杀了，夺取了江山呢，那叫贼窃，应该是叫窃偷的，后来逼着李渊退位，那唐高祖李渊不退位了吗，李世民当上皇帝了，所以啊我感觉到李世民的所作就是搞了一场政变。李建成人不错呀。那么张果在这儿就走了，李白等人到成都周天远家，因为这次李白进成都还有一个目的，必须得标榜挂号，这个标榜挂号啊也叫标明挂号，贺号带花，就凡是你练武术的，在那个年代各地都有这英雄馆，你到英雄馆标上名挂上号，我叫什么名，练一趟武艺展示一下功夫，一看你确实是个练武的，然后呢 你得对天起誓，哎，给你带上一个守正戒阴花。这武林当中有个守正戒阴花呀，什么叫守正戒阴花呀？就是英雄带花不采花，采花不带花，带花若采花必被乱刀杀。你对天起誓了，你就不能采花盗柳调戏妇女，明白吗？哎，你如果违背这个誓言了，任何武林当中同道之人都得把你宰了。所以这个戴守正戒阴花那是个正人君子的标志。李白这次来到成都也得到英雄馆去标榜挂号贺号戴花，所以那得提前去拜望人家英雄馆的馆长啊。就这样，周天远、杜大盼还有这一股烟无奈、白面白大清陪着李白就来到了英雄馆馆长美烟侠柳洪成的家中。这柳洪成啊，姓柳名洪成，字洪图，也有人给他叫柳洪图的，也有人给他叫洪图大侠。反总而言之吧，这个柳洪成和柳洪图他是一个人。还有三天这个英雄大会就要开始了。这个英雄大会的台子就搭在了武侯祠的西侧，这地方是一个大广场，三丈多高的台子，哎，英雄们就在那上边展艺，底下是练武的不是练武的老百姓的都来观看。这场赛事由英雄馆主办，还有三天就开始了。李白他们就来到了美烟侠柳洪成的家，倒是拜望人家，拿两瓶酒，因为新出道的嘛，啊，周天远的意思，哎，这是我的师弟万方，刘老英雄多照看一下。柳洪成已经70岁的人了，他共计有4个儿子，一个姑娘，老姑娘叫柳艳阳。这一见面，李白就给人家很大的好感。哎呀，柳洪成看李白怎么看怎么舒服。就到贺浩鹏先把号标上，柳洪成款待了一顿饭儿，就在吃饭的当中谁也没注意，一股烟无奈注意，就在那后帘子露出一张俊俏的脸来窥视李白，看着李白那眼睛是含情脉脉。嗯，一股烟点了点头，哎哎哎哎哎呀，我师叔要有好事儿啊。大伙儿吃完就回来了，简短结说，英雄大会开始了。那会场上是人山人海呀，来的高人好多呀，什么弹指乾坤、妙手奇侠、阴生远、颠倒黑白、世间奇侠、翻个云、万里腾飞、铁卷书侠、斩宏图、江山一笔、神来化侠、万彩图，什么南师怪老人张绿、北慈怪老人常不天、东哥怪老人曲才南、西富怪老人文一般，还有号的金鸡、贺天雷、展翅大鹏、李朝阳、草上飞狐、必胜方、傲雪寒梅、冷秋月、单手托天、叱咤风云、钟离、峨眉山前无双客、武林仗剑第一人的澹台飞鹰、逍遥子、孟云舒、风尘子、朱西平、昆仑子、萧本雄、披风刀柳屠龙、霸王枪柳屠虎、铁链锤柳屠熊、虎头钩柳屠豹。正当中坐的是英雄馆长美烟公柳洪成。一开始啊，有人英雄馆的人上去喊了号，然后呢是一批一批的乍创江湖的小不蛋弟兄上去比武示意，这个过程就一天过去了。第二天还是亮自己的绝技，那边就给贺号给带花，最后李白上的擂台练完了一趟剑，他刚要下去，一声佛号，铁头寺双峰岭的法环和尚来了，你站住，僧人要跟你决一高低。 来的这个正是铁头僧法环呢、啊。他在外边云游回来，一听这情况，有个叫李白的设计抓了自己的徒弟、自己的师弟，全都压在大牢里。这小子奔成都去了。就这样，这个法环追下来了，就想在这英雄会上把李白一劈两断，让他出出丑。就这样，和尚跳上来。李白一听，啊哈哈哈，好，像你这样的恶僧，我就要惩罚你。法环往前近身，两人抽身撤步，打在了一起。李白现在的功夫今非昔比呀、啊，五十几个招边，这个李白最后使出了一个万里横戈、探虎穴、三杯拔剑、五龙拳这一招，是险胜法环。这和尚啊，也是干坏事干太多了，肩膀铺掌柜的赔本摊大了，身体发虚，再碰上李白这么个生猛，让李白的一剑给蹭到脑瓜皮上了，把那脑袋上给蹭一口子、啊、李白抬腿一脚把法环蹬倒在地。最主要的，李白一挥手，张勇、李治、韩刚等人上了切近，把和尚给绑上了，押进官府。李白在当场就把法环的罪行是一一道来，群雄无不鼓掌欢迎。哎呀，这个李白可名声大了去了，给李白贺了个号，叫青莲侠士李白。李白摇摇头，我呀是个文人，哎，虽说在武行当中行走，但有一点呐，我还是最羡慕的是道家，我就叫青莲居士李白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掌声跳的歌碰上孤岛攀岩，海燕高飞明月照，白帆波涛似阴岭，层层褪去夜光痕，彩得天下飘荡人间。烟酒花枝到那晚，蔷薇水间红紫满火，美人摇关山，天风与海雾翩翩凝成冰幻，欲知微凉心怎深深转。传说长平月落离宫深处，鲛人彩虹线，海市蜃楼消失在天边。